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时间19点05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听听清朝的流行歌曲，唱唱清朝的卡拉 OK， 走进一场穿越时空的综艺晚会。这晚会的名字呢就叫全唐八角鼓。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呢是大家的老朋友，著名的相声演员徐德亮老师，欢迎徐老师。 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徐老师其实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 哦，是吗？ 对， 虽然没亲自来，但您的声儿经常在我们节目中出现。 哦， 讲了好多故事。 对，其实徐老师啊，前一段时间刚演完一话剧，就和这八角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不对？ 啊，嗯， 这话剧的名字叫《天命》。嗯，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讲啊，这种相当于流行歌曲，相当于清朝卡拉 OK 的全唐八角鼓。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小强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 对， 中国的古曲有很多，请问下列古曲哪一种是用八角鼓伴奏的？下面的古曲哪一种是用八角鼓伴奏的？有四个选项 ：A. 京东大鼓 ，B. 京韵大鼓。C 单弦儿 ，D 铁片儿大鼓，儿化吗？儿化是吧？铁片儿大鼓， 铁片大鼓。嗯， 四个选项，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 这个为什么刚才我一愣呢？就我觉得有点漏题了，嗯，因为等于重复了一遍那铁片大鼓。 咱先说说这八角鼓啊，为什么它是清朝的卡拉 OK， 清朝的流行歌曲，然后说全唐八角鼓是这个综艺晚会呢？ 哎，这个啊，涉及到一个历史问题，就是大家在这个电视剧啊，包括一些个穿越剧当中，经常看到这个皇上听戏啊，王公大臣这个扮上唱京剧。而且历史真实的这个记载呢，确实慈禧太后就很爱听戏，而且光绪皇帝等等还真粉墨登场扮上过，给慈禧唱过。 嗯， 这表示他的孝心嘛。但是这是到晚清以后的这个，就是纲纪废弛以后，在当年清代这个满族刚入关的时候，严格的定下了祖制，是这个满人这个八旗兵是不许粉墨登场唱戏的。 哦，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唱戏啊，在过去来说，他们我们就是歧视这个就一般人歧视戏曲演员，管他们叫戏子，认为他们是下九流。这个京剧演员呢，甚至于就是你的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 嗯， 为什么呢？其实也有道理，就是你参加科举了，你当状元了，皇上要赏戏。哎，底下一帮这个新科状元啊，探花榜眼在底下看戏，然后台上演戏的是你爸爸。 嗯， 你说你是听戏呢，是站起来是跟他行礼呢，有这些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严禁皇室，包括所谓八旗、皇带子啊，这个杯子、杯乐等等唱戏。但是我们当年的这些个贵族，当年的那些个带引号的公务员啊，这些人怎么样能够娱乐呢？ 算自娱自乐。 就没法娱乐， 嗯， 他总得有出口啊。 他不能唱戏，过去除了也没有歌，嗯，是吧？ 怎么办呢？哎，正好出现了这么一个八角鼓的形式。这种形式呢，是从这个唐诗宋词一脉相承下来的。就是你学唐诗、学宋词、学元曲，你都知道清代的这个明代的传奇啊，《长生殿》《牡丹亭》，到清代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清代其实有一种更好的形式，就是八角鼓，就是文人可以自己写词儿。 嗯， 写完词儿之后呢？弦师给你按照一定的格式来配乐，相当于宋词是一样的 词牌哈。 哎，完了， 等于我觉得这徐老师这些词儿在这个话剧《天命》里边都写了。 哎， 那我准备一个小片段，其实是当时话剧的主角，演员叫秦明啊，秦明老师，然后呢是话剧里边的人物叫程宝庆， 就是《天命》里的男一号， 对对对，他来讲的什么叫八角鼓？ 那 个我觉得比较凝练一点， 一段大贯口 啊， 非常非常好听。 哦，咱们一起来听听啊。 这个叫八角鼓，顾名思义，上头有八个角，这是满洲的八旗，周围有一串小铜铲，这是满蒙汉三八二十四固山，又叫二十四旗。各位请上演，八角鼓仅蒙一面蟒皮，这叫内外蒙古，没有伴儿，叫永霸干戈。这儿有两条绳子，代表左右两翼，下坠双穗，象征谷秀双穗，是天下太平。八角鼓是鼓，可又是小曲儿，这怎么回事呢？那是在乾隆年间，阿贵大军征伐大小金川，用兵日久，八旗兵丁思念家乡。在军中有一位叫保小差的，他按北京人喜欢的腔调发明了一种小曲儿，叫小差曲儿，用八角鼓集结伴奏，可以随意填词。此曲调在军中是广为传唱，到后来阿贵大军平定金川，是得胜还朝，八旗兵打着八角鼓，唱着岔曲，一路高歌就回归北京，这就叫边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由此八角鼓在京中是广为盛行，八旗兵每逢亲朋聚会都要唱上几曲。不料想有御史言官向圣上参奏了一本，说兵士出入民家，男女混杂，演唱淫秽艳曲，实乃有伤风化，应当禁止。乾隆爷闻听，急忙派人细查之下，见八角鼓词句文雅，不伤风俗，咏的是风花雪月，唱的是春夏秋冬，讲的是琴棋书画，赞的是天下太平。乾隆爷不但没禁止，反而还将八角鼓引入到了紫禁城，在宫中是文臣填词，太监演唱，在民间还特地发放了龙票，所有的八旗子弟凭龙票就可以成立票房，是任意的走会，可以公开的演出。我们都是子弟票友，我们所唱的每一段小曲，每一段小调，甭管是说的、演的、唱的、练的，统称叫做全场八 但是听天命，归隐山中，满怀气不平。 我觉得咱们得说一下了、这个唱的就是一段插曲儿，这个唱的人呢就是这个戏《天命》话剧里边的主演，叫秦明老师。 刚才说那大贯口的那男一， 对，他是北京曲剧团的一个著名演员。我觉得这个让徐老师介绍吧，他们现在关系非常好。 秦明老师啊，著名单弦表演艺术家曹宝禄先生的入室弟子， 是咱们北京曲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唱的也很好，演的也很好。 对， 哎，所以这个戏南一的这个戏非常重，还得会使包袱， 对， 还得能让观众乐。 又会演又会唱， 哎， 这个太难了。 当年秦老师也曾经这个说过相声啊，说过相声，所以他这个是很难找到这么一位男主角，唱的也非常非常好。这个他唱这岔曲呢，叫做《待时听天命》，又叫《暂见》。这个你看这五个字啊。就这五个字儿就够一部大书的标题，待时听天命，就是等待着时听天命，就是我们不要自己想太多乱七八糟的事儿，我们要等着老天爷。这是当年很多文人或者是中下层文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因为他没有机会干别的事儿。所以当年很多人就是这样，但是往后你听后边的词儿跟前面，其实他把自个儿把前面否定了。 嗯， 待时听天命，归隐山中。哎，我不跟你们争气，不当官去，不挣钱去，我归隐山中，满怀气不平，我又不高兴了。啊，终日里似醉如痴，若癫若疯，平踪浪迹放脚行，就在江湖上乱走。其实什么意思呢？我有很大的能力，我有 抱负， 哎，文能治国安天下，武能这个上马提刀斩将封侯，但是我为什么国家为什么不用我呢？ 但还是郁闷，怀才不遇， 哎， 是吧？ 怀才不遇， 哎，所以这个岔曲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八角鼓里的唱段。为什么著名呢？就是后来的我们很多一代一代的票友都爱唱这个。 对， 那就说明好多人都是有这种心态。 嗯， 大家如果看过话剧或者是电影《龙须沟》里边， 嗯， 那里边的那个程宝庆里边也唱过这个。 嗯 嗯， 当年那个电影《龙须沟》啊是。这个于世之先生的一个，这是1951年的， 对， 于世之先生才二十多岁的一个经典， 对对对，23岁、嗯， 哎，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话剧。当年呢，老舍先生写完之后，哎，就让于世之先生说你去这个天桥啊，去龙须沟那儿去体验生活，你要去找谁呢？去找这个荣建臣， 对， 啊，然后于世之先生说荣建臣是谁呀？在哪个茶馆？我去看看去吧。嗯。当年那个这个包括焦菊野先生就跟他说这个相当于在京剧界梅兰芳先生的地位的这么一个人， 嗯， 啊，这个在八角鼓界的这么一位。结果他就到这个天桥的小茶馆一看呢，很小，后边呢这个后边就是后类似后台嘛，这荣建臣先生盘腿坐在炕上，就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六十来岁一小老头，说怎么这么样的一个人就能是这样社会地位的这么一个名演员呢？当然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八角鼓不行了，这个在这个日本时期以后，这三年内战以后就八角鼓就比较沦落了。哎，结果于世之先生去跟这荣建臣聊，就是我想演这么一个人物啊。荣建臣先生说，我呀岁数大了，我也教不了你啊，你听听我唱。他这么一唱，哎呀，觉得天籁之音怎么这么好听，说我教不了你怎么办呢？我介绍一个我的徒弟啊，这个人叫金威元啊，你去找他学吧。结果他就跟这个金文元踏踏实实学了好几个月插曲儿。所以当年在这个仁义的舞台上，他就是在台上现场唱这段。 嗯， 哎，待时听天命，每次唱完了观众掌声雷动。但是后来一代一代的仁义的艺术家们把这个都继承下来了。那包括现在这个杨立新先生，哎，台上唱的也很好。啊，当然他见着我老客气，哎呀，我这不如你唱，我说不是您唱的好，您唱的好。 遇见行家了。 但是咱们看那个现在还是黑白片呢， 对对对， 那个《龙须沟》， 嗯， 这个电影里边，程峰的椅子墙根在思想，思想，待时听天命，归隐山中，满怀气不平。之后马上蒙太奇转到他当年在日本时期在天桥茶馆里比较红的时候唱的那个录音，就是金威元先生配的。 哦， 现在很难得，就只有这么一段录音。 对，说是金威元唯一的一段录音， 嗯， 唯一的一段。 嗯， 哎， 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背景音乐衬着的这一段啊。 满怀气不平，终日里思。 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的问题，就是下列鼓曲哪一种是用八角鼓伴奏的，一共有四个选项， A 京东大鼓， B 京韵大鼓， C 单弦， D 铁片大鼓。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很多朋友都和我们互动了，刘海平说天命我看了，全唐八角鼓以前我听过，但是我以前听说过但是我没听过，看了这场戏才感受到了，而且觉得徐德亮老师唱的特别够味儿，这是 刘海平老师说， 这是徐粉啊，然后有很多喜欢曲艺的朋友也来了啊，比如说牛子武，他就说，哎，我在空中笑林听过相关的节目啊， 对， 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有答京东大鼓的啊，学友答的是铁片大鼓，还有韩志答的也是最后一个铁片大鼓，小迪答的是单弦儿，为什么答铁片大鼓呢？因为重复了一下是吗？ 我想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八角鼓是什么样？刚才其实也听到了，它有八个角，是一个手里拿着一个鼓的样子，你说这铁片它是怎么拿呢？是吧？ 哦，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让徐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名词大家不是那么清楚，比如说单弦儿牌子曲啊， 对， 插曲儿啊，这些让徐老师给解释解释。 哎，这说来话长啊，咱们捡这个大家爱听的、关注的说啊，这个首先来说解释一下，古曲，好多人写字一些古曲就是一个十字一个口那个古。第一反应是古代的曲子啊，其实不是，古曲啊就是打鼓，大鼓那个鼓啊，威风锣鼓那个鼓， 对 啊，就是我们中国呀，古来所有的说书形式，就是所有的说书形式都是有响器的 啊。 什么叫响器呢？这个大部分是一个鼓，就是从周朝开始，就是这种说书，像现在我们这个拿一个醒木啪往桌子上一拍开始说书，这个是后来的形式。我们知道田连元老师啊，这个袁国成先生啊，单田芳先生，这种说书形式是后来的。在以前很多年，可以说2000年左右的时间，都是打着鼓来唱，有一个弦子伴奏，因为你光说人不爱听。 他那个鼓是那种圆的， 圆的扁鼓。 扁鼓，对，扁鼓。 这个南方还有一种道情，道情呢它是打鱼鼓，鱼鼓是什么？竹筒子，一面绷上皮子，嘣嘣嘣这么敲，也是鼓的一种。所以呢一说书，中国的说书都是跟古曲相关，是带鼓的。那么再往下说啊，刚才说的这些个什么铁片大鼓啊，什么什么大鼓，大家都其实有印象，看骆玉笙先生的京韵大鼓是什么样，怎么样都有印象。这个单弦呢就比较特殊了，叫一人单弦八角鼓。最早呢是一个人啊，这个弹着弦子呀，这个自弹自唱。哎，后来呢觉得这样对于表演不好，就找一个弹弦的在那弹，一个人拿着八角鼓呢一边打一边唱。哎，他这个站起来了，有表演了，对不对？这个单弦呢全称叫单弦牌子曲，这就说到了唐诗宋词元曲了。大家如果爱听昆曲，如果喜欢元曲，喜欢文学，一定知道元曲里边有一种叫套数。什么叫套数呢？就是这个比方说五个牌子或者六个牌子呀，这个曲牌的位置是固定的。啊，比方说一上来先是点绛唇啊，后边是这个刮地风啊，在后边是这个水仙子啊，在后边等等等等，是固定的。在到清代的时候，这个套数就演变成了这个牌子曲，但是那个这个曲调呢都是民间小曲的，就不是那个昆曲那么慢的那么悠扬的那种了。再往后就变成了单弦牌子曲，他把这个打破了这几个固定的曲牌的这个局限了。哎，就是我比方说突然之间唱到猪八戒了，唱到挺好玩的了，我加一个小孩，后边唱到悲伤的地方了，我加一个四板腔，就越来越活。所以到后来就是单弦的这种形式。所以大家想听中国古代的声音，想听这个清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声音，想听全国各地北方的小曲什么样，您就听一段单弦牌子曲就能听到很多。 其实刚才我觉得哈，咱们说到这个单弦牌子曲，跟也说到很多曲牌，就是它的曲牌等于就跟那个京剧里边的某某什么腔、某某什么什么调是一样的，是不是？ 还不一样 啊。 曲牌是什么呢？就中国的音乐基本有两种，一种叫曲牌体，一种叫板腔体。曲牌体是什么呢？就大家知道的这个《如梦令》 《浣溪沙》 浣溪沙》十六字令。毛主席写的那个啊，这个离天山三尺三啊，这个苏轼的那个大江东去浪淘尽，那叫什么来着啊？ 那叫 泪江月啊，这又叫大江东去啊，这等等等等啊，刘勇那个雨霖铃啊，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他为什么每个字每句话字都是一样的，每个字都要有平仄关系？就因为他是要唱的。 对， 你这一唱，你不是那个平声字，他就唱倒了。所以这是曲牌。我们单弦里的牌子基本上也是这样。板腔体是什么呢？您听京剧西皮二黄很典型的两种腔，就是拿过这个一个词儿来告诉你这是西皮的，基本上就能哼哼出来。但是说这个每个人跟每个人唱的不一样，但大概齐的板式是这样的， 这所以这叫板腔体和曲牌体。 其实我在稿子里还看到一个词儿，我也不太懂啊，连珠快书。 这也是一种这个曲艺形式了。 也是在八角鼓之内的，全弹八角鼓之内的。这个连珠快书，连珠快书呢，我师傅张学凯先生今年八十三岁了啊，他还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每年都要登台唱这么两段。连珠快书呢，就是其实你可以相当于啊，你可以觉得它就是配乐的快板。就是 配乐的快板， 声音非常好，好听，而且唱出来一气呵成，这个非常痛快， 所以我觉得特别快，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段没有太长的，20分钟是一大关了，一般的十几分钟，越唱越快，但是呢，每个字儿都特别清楚，珠落玉盘一般，所以叫连珠快书，都是讲三国呀、水浒啊这样的故事，都是金戈铁马的这种故事， 那其实相声也是从八角鼓里演变出来的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 相声绝对是八角鼓是相声之父。这个也有说八角鼓是相声之母的啊， 反正脱胎于来源于 八角鼓，跟天桥的这个口技结合起来，这个咱们还可以细说，因为这个有好多好玩的事儿。 那咱揭晓一下上半时段的这个互动问题的答案啊，就下列鼓曲哪一种是用八角鼓伴奏的？京东大鼓、京韵大鼓、单弦铁片大鼓。 其实刚才学老师已经说到了单弦 我们听众真的答对的不是很多， 对， 还挺出乎策划人小强的意料。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咱们北京人过去啊，听见弦子声就走不动道，就跟现在就是说有人戏迷听见胡琴声就走不动道，就得过去看看去谁唱的唱什么了。过去北京人听见弦子声就走不动道，但是可惜呢，就是现在好多人都一听三弦，有人跟我说这是日本传过来的乐器，让我很生气啊。 这咱们完全是这传统的民族的，等于是 最关键的一个乐器了。 对， 单弦儿哈， 三弦 是一种曲艺形式，三弦是单弦的伴奏的乐器。 然后我想就补充一下，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京东大鼓、铁片大鼓都是用鸳鸯板来这个伴奏的，然后那个京韵呢是有一个叫鼓板。大家如果以后看这个鼓曲的演出，可以留神一下，注意一下。 对， 鸳鸯板就跟唱那个山东快书那个乐器是一样的。他左手拿的是鸳鸯板，等于是。 咱们节目的上半时段用徐老师啊演唱的一段北京婚俗结束，可能会放不完。 切快书。 咱们听一下啊。 这老北京结婚呢，可有传统。这小伙子不能去见姑娘，得有三媒和六证，父母之命必须听，媒婆两边一说和，这婚姻大事就算成。什么模样啊、性格呀，全都不管，主要是八字儿得相应，常常是入了洞房才发愣。哟，我妈怎么给我嫁了一个孙悟空？一般的都是先放定，再把聘礼一折腾，喜气到来都高兴，吹吹打打把亲迎，八抬大轿透着喜庆，这三班直是乱哄哄。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您听听清朝的流行歌曲，唱唱清朝的卡拉 OK， 走进一场穿越时空的综艺晚会。这晚会的名字就叫《全唐八角鼓》。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相声演员。徐德亮先生，欢迎徐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嗯， 其实我现在是一著名作家。 我以为我是著名模特啊，因为徐老师现在 话剧《天命》就是他的编剧 啊， 编主演。 而且最近颜值爆棚了，是吧？ 对，在 减肥， 我瘦了30多斤 啊。 他们都说那个德国队为什么提前回去了，就是看我看不惯了，回去走秀去了。德国男模队 是吧？就是看不下去了，是吧？节目开始的时候，徐老师还在我们直播间特别娇羞的留了影。啊，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号，让大家去看一看徐老师的颜值啊。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小强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这道题目是这样的：八角鼓是老北京标志性的曲艺表演形式，在老舍先生的作品中，除了《龙须沟》，还有哪部是专门描述八角鼓艺人生活的？我觉得具有一定的难度啊。就是下面除了这个《龙须沟》之外，还有哪部作品是专门描述八角鼓艺人生活的？有四个选项 ：A. 茶馆 ，B. 方珍珠 ，C. 骆驼祥子 ，D. 四世同堂。其实读下来也还不是很难啊。 对，就咱猜一下能知道。 对，你用排除法其实可以猜出来的。找到北京。 或者再简单一点，就是跟哪个是跟古曲相关的？ 对， 就更简单。 我觉得起码有三个您都看过是吧？不同的艺术形式肯定知道。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答对的听众呢，今天就有机会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忆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哎呀，这个徐老师是专业的相声演员啊，节目上半时段留了一扣。 但他其实我觉得更这个专业，其实是八角鼓。 是吗？ 对，他研究这个插曲，研究八角鼓比相声时间好还要长。 不是，虽然你们都是 研究五十多年了， 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现在是一著名作家。下回送书送我那书啊，别送小安那个。 那你给准备三十本啊，下个月送您的书。 没问题，没问题啊。 这个。 然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八角鼓已经基本比较清楚了。那什么叫全唐八角鼓？我觉得咱们可以听一下那个，就是《天命》的话剧的出品人叫谢岩，他是。这个恢复全唐八角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划人，等于是 也是一个功臣啊。 我们来听听啊。 全唐八角鼓呢，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了。其实它就是一个清朝时候一直到民国的一个曲艺主题的一个综艺晚会，就可以这么理解了。 大概有什么呢？ 当然，它在清朝的时候呢，就最初的时候，它的形式呢是纯八角鼓体系的这些东西。八角鼓体系有什么呢？比方说我们有现在咱们听过的什么单弦啊、插曲啊什么拆唱啊包括它里边有什么秦腔，它的秦腔不是咱们戏曲那个秦腔，戏曲那个是秦朝的秦，它这是那个扬琴的琴，秦腔啊比如什么荡韵、别韵、连珠快书啊，有一些什么青音大鼓、腰节，反正就这一体系的这些东西。原来呢，其实呢，清朝的时候呢，就是都是这些八旗子弟啊，然后呢，其中不乏一些这个什么杯子杯乐呀、王公大臣啊，大家都玩这个。玩这个呢，当时他们那个不叫走穴，叫走局啊。什么叫走局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是票友，而且是有身份的人。我们讲的是什么？不是为挣钱，也不要钱，所以现在还流传这个说票友为什么你叫大爷高乐？我是为了不是为了愉悦你，我是为了愉悦我自己啊，是这么一个。所以当时呢，这个票友票房这个就京剧是后来是沿用的咱们这个就是八角鼓的，原来是八角鼓的名词，票房，过排就是排练，就是我们的。过排，然后走局呢，就是正式演出，就这么一个。清朝的时候呢，应该说呢，更多的呢，其实是用在这个一些喜寿事，所以现在留下的这个当时的一些曲目呢，也以这些方面为多，啊，比如我们恢复全唐八角鼓里边，还特意恢复了这个群曲的什么八仙庆寿啊、万寿香啊，就这些节目啊，就这方面的节目比较多，或者是呢。据说是唱一些那种趣味性比较强的，比如现在也有人，比如说高加兰先生擅唱的那个什么那个琼光万寿寺啊，就类似这么这些有意思的这些，或者是一些历史故事的啊，讲一些，但是一般都是以喜庆的这种为主。 刚才听到的是谢岩在解释这个八角鼓， 什么叫全唐八角鼓？ 全唐八角鼓啊，我们说它是一种类似于综艺晚会，就说明它的这个内容其实很丰富啊。 刚才上半期徐老师留一扣子，相声都是从八角鼓里边出来的。 对，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 这个、我觉得得让徐老师解释解释。 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相声怎么会脱胎于八角鼓，后来又怎么变成的相声，现在相声演员跟八角鼓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渊源，特别有意思，但是咱先不说。这个为什么呢？稍微这个说两句刚才那题目啊，因为可能是不是有好多人答四世同堂是吧？ 对， 因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大家都看过四世同堂，是因为那个 天堂曲 小台舞骆玉笙老太太配的那个千里刀光影，他那其实那也不是京韵大鼓，那是根据京韵大鼓等曲种写的歌 哦， 还是歌 这个所以我们这题目呢更严谨一点，说是这四部小说哪部和这个古书相关，是剧情相关。 嗯， 我不能说是这个都是老北京的这个电视剧里边有一个配音或者有这么一个就相关，可不是这意思啊。 对， 它是整体剧情相关，所以其实挺简单的这个。 对，有四个选项啊，茶馆、方珍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其实听到这儿，最后一个选项就可以排除了。 我题目说是专门描述八角鼓艺人生活的。 对，它其实还 是 从内容出发的。 对对对对。 大家再试着答一答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 所以咱们再说说这个相声吧。把它转。 我觉得嘉宾特别好，完全可以自助了，主持人可以休息了啊。来， 这个 全唐八九鼓呢是当时的北京包括北方各种的曲艺形式的一个综合，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第一是老百姓爱听的，第二呢它又是很雅的，但是这个雅又不像说诗词那种你得看着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你要不看词儿可能都听不懂的， 嗯， 还是能听懂的，还好听的，还有包袱的。那么这里边有好多的形式，比方说岔曲儿，比方说群曲儿，比方说快书啊，比方说拆唱。什么叫拆唱呢？就是单弦啊，原先一个人唱，一个人弹弦，一个人唱。后来觉得是发展，它是讲故事嘛。 嗯， 讲故事这一个人唱，终归就像说书啊，我自个儿一会儿演老令公，一会儿演阎六郎啊，一会儿演西门庆，一会儿演这个武大郎，一会儿演这个潘金莲。 嗯， 他终归没有多一个人，俩人对着唱好玩， 就跟二人转似的分角色。 哎，还有包袱。 对， 这个再后来拆唱又有仨人拆唱了。就是连弹弦的也加入进来，三个人就有点像群口相声的感觉了，哎，越来越有意思。那么后来到清末了，其实这也是我这话剧里写的这个剧情，就是很多这个八旗子弟啊，铁杆庄稼没了，他别的又干不了，他怎么办呢？就 下海等 下海，哎，干专业演员，当专业的演员了。有些就变成了单弦艺人。有些个呢变成了连珠快书艺人， 嗯， 有些专门唱大鼓，有些个可能是这里边最火的又最会使包袱的，就是这个拆唱。他们一想，我们再唱单弦，我们嗓子也不行，是吧？唱的也不好， 就甭唱了。 我们再干别的，哎，我们干脆就拆唱吧。 哦， 拆唱就发现，慢慢发现呢，唱的时候可能总是人们有不爱听的时候，或者总是人们觉得你既然唱，我们听专业唱的多好啊。哎，这里边包袱可能更加老百姓爱听，一使包袱就能挣钱啊，一不使包袱呢，可能这段人就走了，就怎么办呢？干脆不唱了，咱们俩人就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啊，讲一故事啊，或者是这个咱猜一个谜语啊，或者对个春联打个灯谜啊，哎，这就慢慢变成了，就我们叫清门相声， 对，清门相声， 嗯、 哎。那这有清门相声，必然还有个魂门相声。 清对魂， 哎，这魂门相声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在清朝中叶的时候啊，在咱们北京的天桥地区，那我们徐道的话，北京刚做过天桥啊，这是这个，咱们过去的娱乐中心，就有这么一种形式，叫什么呢？口技。 嗯， 这口技啊，大家其实都听过，也学过课文，我不知道现在课文还有没有？ 有。 哎，这个。初中课文哈，就学古文有这个口技、 嗯、 啊，就说这一个人上帐子里边演啊，这个一会儿这个天就黑了，一会儿有狗叫声了，一会儿有犬吠鸡鸣，一会儿呢这位大爷，就是北京话大爷，就是这位男主人啊，一翻身打个哈欠，一会儿这个小孩又醒了，这小孩哇哇一哭，这是女主人又醒了，哎呦，这哄孩子睡觉，孩子又不睡，一会儿孩子起来还得撒尿啊，好容易孩子睡觉了吧，又一会儿又闹，一会儿又有蚊子了， 闹耗子， 就整个这一晚上就觉着这个乱腾啊，这个民俗的感觉啊，热闹劲儿啊，他都是一个人用口技来学的，一会儿啪一扶尺，就是扶尺，就是一醒目嘛、 嗯、 一想万籁俱寂，把帐子一撤一瞧，就是这一人什么都没有，就好像这帐子里边刚才给你放录音似的，其实都是这一个人用嘴学出来的，这就是口技啊，这是一桌椅一扇一扶尺而已，这当年我 对 初中时候背的课文还能背下来，要不我语文好呢 要不您北大毕业的 哎嗯，再次重申一下啊，我这个语文历史我高考都是125分啊， 是吧？英语怎么样 啊？英语也还可以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哎、 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 嗯、 我就补充一点啊，就咱们上半段那结尾、 嗯、 那段那个北京俗曲儿，北京婚俗那个切快书是吧？叫 啊， 切快书、 嗯， 这个是我得重点说，是当时我们在录制这个插曲儿一系列，大概有300多个插曲儿其中的一个。然后呢，这一段是徐老师亲自己写的。 哦， 当时 那我们再听听词儿不？ 我觉得这很简单，这个词儿非常的那个。 我推的高点。 很简单。 嗯、六正，父母之命必须听，媒婆两边一说和，这婚姻大事就算成。 我想说，就是说他这个插曲，他等于是写了不到10分钟， 当然身体还不好，那时候正好冬天嘛，我们录这个时候他身体还不太好，然后 徐老师在身体欠的情况下啊，十分钟就写出了这个插曲， 他就把十分钟把这词儿写出来了。 那以后让他创作必须让他先生病。 我觉得徐老师可以回忆一下，当时咱们这个是不是写着就很随意，我就好去看。 这是一个牌子， 对对，一牌子。 这个当时是要写一段就关于北京婚俗的，就是结婚啊，怎么放定啊，怎么休聘啊，这怎么这大聘啊，什么什么送亲娘的送亲太太等等。哎，说没有这一段，后来我们的资料库里找不着，我写一段。啊，你写一段吧，保证像民国的。 嗯， 直接就写了一个，直接跟弦师就唱了。 哦， 所以这也是八角鼓的一个特点和一个就是可以令人着迷之处，就是你写完之后马上就可以唱，因为它的那个曲词曲调唱腔都是现成的，你不用跟弦对的。 哦， 所以为什么咱们开场的时候说它是一个这个过去文人的这个卡拉 OK 呢？过去哪有卡拉 OK 啊、 嗯、 就是有一个弦儿，你装什么腔都可以唱。今儿我写特别高雅的，我就写一个话筒，我写500句，这词儿里跟话筒俩字儿没关系，但是哪个字儿都是话筒，就你听哪句都是话筒，但是跟话筒就没这俩字儿，500句我也可以写出来，大家伙儿听我唱吧。哎，唱到最后这是话筒，还真有能耐。我也可以写特俗的，我就写今儿啊出门逛庙会，哎，出门逛庙会怎么不带钱啊，到那儿去怎么骗人家水喝，怎么跟人小孩打架抢人小孩风筝，也是一大段。你别看这个俗，这比那雅的还难写。 嗯， 哎，这个涉及到民俗，但是 它也得押韵， 又押韵，而且这里边这韵还都得特别个别另样， 对， 不能都是 俏皮， 哎，都是俗的，这没劲。所以很多过去的文人都是拿这个当娱乐的。 嗯， 哎，所以咱再， 我觉得最后咱们可以再听一下徐老师写的另外一个比较雅的一段， 哦， 那个叫《破晓登城》， 对， 那个给我们先简单说一下， 对，咱待会儿再听，别让观众老听了，让观众一直就是我们想听徐老师说话，是吧？ 其实我们不仅想听徐老师说话啊，还有其他要求，我都没好意思读。 这刚才您也说到，说这个插曲等于是沿着唐诗宋词元曲之后， 嗯， 比较有代表性韵文的文学形式。 嗯 嗯，为什么这么说呀？ 它的韵文嘛，就是合辙押韵嘛。可是你看，从唐诗来说，唐诗啊是这个平仄要求是最高的、最深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听听我网上我讲唐诗啊，徐德亮讲李白那也特别火。那个，就是每个字都有平仄要求，而且韵部很多。这个平水韵，当时唐朝还不是平水韵呢，就是越来越严格，每个字都严格。但是唐诗恰恰是到现在不能唱的，因为唐诗怎么唱都已经不知道了。 嗯， 等到宋词的时候呢， 唐诗以前是吟是吧？不能唱，但是可以吟。 当年能唱，唐朝是能唱的。 啊， 齐亭画壁嘛，就是这几个诗人说，咱们看看那几个小姑娘唱的谁的诗最多。结果，哎，唱谁唱我的，画一段，就这意思。 哦， 就跟一帮曲作者、曲词作者上那个卡拉 OK， 然后你看谁点的最多，就其实跟这意思一样，有意思。 也是一填自娱自乐呀，唐诗。 然后到了宋朝的时候呢。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嗯， 就是都变成了这个，说不好听话，可能就是有的是风月场所的女孩子唱的，有的是这个老头老太太小孩唱的这种词，但也都是文人填的。 嗯， 他这里边呢就没有那么严格的那个平仄关系，也不是说严格都得五个字或者一个句都得七个字，不是这样了。等到元曲的时候就更加松散一点。你看咱们现在还能听到刀会，单刀会那是元曲的遗存，夜奔这明代传奇的遗存啊，这个西厢记咱们北昆唱的特别好，那个长生殿什么的非常好啊，那这个就更加的散一点。 嗯， 到岔曲这就更惨了。 嗯， 啊，基本你了解岔曲的格式，张嘴就可以填词，还有好多现岔。什么叫现岔？就往台上一站，今儿有个什么事儿，张嘴就编出来了，就跟相声那个现挂一样。但是张嘴唱出来的，他就能弹出来，而且他都是合辙押韵的。 哦， 哎，所以很有意思。 嗯，就是这种艺术形式，它其实承载的这个方式啊，它的内容， 嗯， 雅俗共赏方式也是灵活多变的。 嗯。 哦，现在 我觉得是后来好多这个就，是流失了还是怎么的，大家就不知道了。 不是，到后来这个49年以后，为什么说文艺是这个轻骑兵呢？就当年。写岔曲写单弦是最快的，写山东快书，写这种， 对对对， 就反映 咱们曾经录过一段思想问题， 哎，思想问题，那个杜鹏老师四支枪， 嗯， 啊，这个是最快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咱们要宣传什么，晚上就写出来，第二天就演出来了。 嗯， 而且效果还特别好。哎，这岔曲后来到清末的时候啊，很多大文人都写，咱们比较熟悉的啊，你像这个恭王奕欣鬼子六， 嗯， 大家都知道。 嗯， 这个我那个岔曲那个话剧《天命》里也提到了， 就是鬼子六那个一新的恭王府里就有票房 啊、 哦，就是王爷府里就有票房， 就所以名词写把票房解释、 哎、票房刚才谢岩说了、啊、就是一个票友们在一块儿、嗯、完全是这个自娱自乐的地方， 跟现在电影票房完全两回事、 哎、完全没关系，对、嗯，这是高雅的，包括我们现在知道那个画都卖出拍出天价的普心鱼、 嗯、 著名大画家，听过相声都知道南张北普，南有张大千、嗯、北有普心鱼，就王孙他是一心的孙子嘛、 嗯、 也是常年就好写插曲儿，那他写的插曲儿非常非常雅， 嗯 啊，这个风外落花飘，春梦迢迢啊，王孙一去几花招，艳造莺啼总无聊。 嗯，你看 写的是一个女孩子啊。 对， 你学中文，你能听得懂吗？ 您不弄这么挤的我，您北大学中文的，您挤的主持人。嗯 哎、不是，但你再比方说，温庭筠有这么两句诗： 嗯，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是名诗了啊。 嗯、是， 这为什么这么好？就讲这个早上起来三四点钟的时候，这个路上的景色没有一个动词，鸡声就是。鸡打鸣的声音， 嗯， 茅店路旁的小旅店，茅店月，茅店头上的一弯新月， 嗯， 刚刚要早上起来，没太阳还没出来呢， 嗯， 人迹，就是有人迹，也可以解成有脚印儿， 嗯， 也可以解成就有人影动活了，就你看已经有开始有念书的学生也出来了，耕地的也出来了，板桥霜， 完全是白描的哈， 哎，这太好了， 这画面感特别强。 那么后来在这个。清代包括民国的时候，很多文人想写不出来怎么办呀？改，就这段叫破晓登城啊。 嗯， 我们有13段破晓登城。 哇， 一个折一个 啊、哦， 一个折一段。你写了一段 13折哈， 鸡鸣茅店月啊，我写一段这个人迹板桥霜，我拿这个当第一句。 啊、 哦，那人迹板桥霜可就是江阳折了。人迹板桥霜，离边菊染黄。 嗯， 残月东南映寒光，破旅人儿小起航。 啊、哦， 第二鸡鸣茅店月就是这个鸡鸣茅店月，猛然间把客梦惊觉，都只为争名夺利不肯休歇，出村店举步登城把店主别。 哦， 13道折都有。完那天我们录插曲的时候， 您录这姑苏折、 啊、 是他自己写的。 对，我说我录一个吧，别人不知道的是我写的。咱们其实也可以听听，我写这个姑苏折是最难写，因为折窄，它就是汉语拼那个乌来这个当韵母的。 嗯， 咱们听听这都找了什么字儿，而且它得翘，还不能听着很杠着，我们行话叫杠着，就很别扭。 哦，这插曲第一句是鸡 声 月儿 孤， 我们听一下啊。 哎， 插曲咱今儿听不完了啊，还剩几十秒，揭晓一下下半时段的正确答案，小强。 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方珍珠。 方珍珠 对，里边的这个破风筝就是一个单弦艺人。 哦，那今天要恭喜德友啊，已经两道问题都答对了，将获得今天的奖品。那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米夏，明天我们的节目再见。 出村殿见冷月吹残， 北京电台北广公务送积分活动开始了，在6月26号至30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的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来自于二地的挪威三文鱼罐头超值组，为您带来的是30罐的酱香三文鱼、10罐豆豉三文鱼以及8罐香辣三文鱼，足足48罐、市场价是930多，而我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99块钱。 对，以往的299我们是40罐，今天呢我们又加了8罐，48罐，但是价格不变，299，48罐。好，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组合呢，既有酱香的，又有豆豉的，还有香辣的，应该说呢口味非常的丰富，总有一款适合您。而且二弟这个品牌呢，在我们北广平台卖的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已经合作有3年的时间了， 没错， 而且大家的认可率呢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明星产品了。 因为首先从品牌来说的话，二弟是上市企业，专做出口25年，因此呢我们的品质大家可以放心。再来，所有的罐头当中没有任何防腐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打开之后全部是大块的蒜瓣肉，没有其他的豆豉呀、花生啊这种添加，而且不用剔刺儿，孩子老人都可以吃。 所以刚才一丹这些话呢说的非常的具体啊，它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这点特别重要，因为很多吃罐头的人特别在意这点哈。 对， 所以我们二力的罐头食品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另外呢里边呢是没有刺儿的，打开以后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啊，都是那种鱼汁儿似的，味道非常好，而且呢非常的实惠。当然了，价格呢也是非常公道的哈。市面上的话呢，像今天这个组合有30罐的酱香三文鱼，还有10罐的豆豉的，还有8罐的香辣的。如果市面上这48罐要9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299。当然我们以前也卖过299，但是是40罐。今天我们又加了8罐，48罐依然是299，加量不加价。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春夏呢是北京挺好的一个季节哈。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出游的机会比较多。出去的时候呢，你别老带那个老三样了。 对呀、 什么 也没什么新意、 对，面包、香肠、方便面等等的。你再加上一个这个罐头的三文鱼，因为这三文鱼啊，我们是那种易拉罐似的。你拉开以后， 直接 就可以吃，特别好吃， 不用加热。尤其现在天比较热了，开罐就吃，直接吃，就点饮料啊，就点小啤酒啊，特别的下饭，也很好吃。尤其像张老师您说的，除了焦油可以带之外呢，还可以在家里拌饭啊、拌面啊，懒得下厨的时候，或者说比较苦下不想吃饭的时候，那咱们的就吃点香辣的，或者吃点豆豉的，咱们把味儿都已经调好了，拿回家之后海鲜面、海鲜饭任您来选择，关键是整个制作过程当中1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没错、你煮完了面条以后把它夸一倒进去以后就是三文鱼海鲜面。 对 啊，你要做完米饭了以后把它倒进去以后呢就是三文鱼海鲜盖饭。 对 啊，另外呢比如说有些南方人呢他可以切碎了从丁儿呢搁在粥里边，鱼粥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就着馒头啊，就着这个烙饼啊吃啊，真的是非常香的哈。另外在夏天的时候呢，天热，大家谁也不愿意四不大零的在厨房里边再去颠三炒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打开几罐哈，怎么吃都特别的香，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同时还非常有营养。 对，因为三文鱼当中有非常丰富的 DHA、EPA， 包括 Omega-3， 我们都知道哈，深海鱼当中的有效物质就是 DHA 和 EPA。所以咱们今天哈，不用去吃那些药什么的，咱们直接就吃三文鱼的鱼肉，直接吃食品，直接就可以补充营养了。 好的呢，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那么既有酱香的30罐，还有豆豉的10罐，还有香辣的8罐，一共加起来48罐。那么市面上呢价格要900多，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299，而且原来呢我们也卖过这个价格，但是是40罐，今天呢我们又加了8罐，48罐依然卖的是299，加量不加价，所以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非常高，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希望大家能够多组来订购。 没错，因为多组订购的话更加的超值。那如果说错过这档节目的话，在其他的通路看到我们的二弟的罐头都是1罐19.8，没有这样的组合。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上品折扣年终折扣季来了，西窗底下万款一折，全程比价100家品牌，折上再直降15%，五折封顶。下载上品折扣 APP， 新客再领88元大礼包。上品京城6店，期待您的光临。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